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93集，离别二。人群后，随着驾里对骑马的罗雪燕偷偷侧过头，对沈信说道：“ 这样真的好吗？” 他既然敢送，咱们就敢收。再说他送了99台，咱们府里出不起这么多嫁妆，少了也会被人看笑话。 罗雪燕就不说话了。沈庙的嫁妆50台，有20台都是瑞王出的。那一日瑞王过来送嫁妆，从装嫁妆的匣子中掉出了一张纸片。罗雪燕看清楚，那边是有关沈庙嫁妆的嫁妆单子。瑞王也知道自己的聘礼实在太过惊世骇俗，沈家是一定出不起与之相符的嫁妆的，干脆自个儿也将嫁妆给解决了。虽然只有20台，这20台却也是牢牢实实满满当当的。这样说来，瑞王就是给沈家送了119台聘礼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后来沈秋对瑞王的印象才好了些。毕竟对方在沈庙的亲事上不吝惜花银子，到底是个十分爽快的人。街道上到处都是跟着敲锣打鼓欢欢喜喜的，傅修仪混在人群中，却没有再继续跟上去了。他只觉得这一幕十分打眼，脸色沉冷地转身背对着花轿离开了。与他一样憋屈的自然还有文惠帝。文惠帝早就从手下人嘴中知道了瑞王这回亲事结得隆重，比他这个皇帝还要风光，这可就是在打他的脸呢。瑞王办得越是风光，越是显得名其皇家寒碜。当然最令文惠帝感到不悦的不是这个，而是对于这门亲事他本来就是很不愿意的。若不是瑞王拿交界处的几座城池威胁于他，他根本不会做出这个举动。沈庙这么轻视他，明明不悦，却还是得自己下了圣旨给到了瑞王手中。沈家这枚绝好的棋子就这么废了。文惠帝只要说起瑞王今日成亲，脑中就会浮现起瑞王在御书房里威胁他赐婚那一幕，胸中憋闷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更不会主动给自己找不痛快。便让宫里的太监接了瑞王派人送来的洗礼，宫门紧闭，自个儿回养心殿躺着，不许任何人前来打扰了。这门亲要在明旗城，花轿要被抬着在定京城逛上一圈，可成亲本就是两方的事情。瑞王家在大梁，本来花轿绕完城门后就要直接出城，可是瑞王却坚持要在定京完成所有的礼节。于是拜见父母这一环便是在定京城的祭坛里举行的。定京祭坛，那是皇帝立后的时候要用的地方，不消说这又是瑞王向文惠帝讨来的额外赏赐。文惠帝便是心中再不愿意也只能答应。在祭坛之上，梅娘子将沈庙从花轿上小心翼翼地扶了下来，跟随而来的罗雪燕和沈信坐在祭坛的另一头，拜天地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这是在明旗，罗雪燕和沈信自然受了沈庙二人的拜礼，可是瑞王的父皇母后却是已经仙逝多年，二人只得拿酒在地面洒了，全当是拜祭。最后夫妻对拜礼成，事已至此，便是宣布从此以后沈庙就是瑞王妃了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他到底是大梁的人了。众人欢呼笑闹中，人群远处季雨舒正与身边的人说话。 唉，真是没想到三哥竟然真的娶了沈姑娘。 他长叹一声。 2年前我就看出来 三哥对沈武小姐有些不同寻常，倒是没想到如今她成了我嫂子。不过倒也挺好，我原本以为三哥的性子，寻常姑娘怕是驾驭不了，可沈武小姐不一样，有她在，我就放心了。 在她对面，站着的人也穿着瑞王府上下人的衣服，面目稀松平常，却正是易容过后的裴郎。裴郎最终还是答应了跟随沈庙去往大梁，就如同沈庙所说，他已经彻底得罪了傅修仪，再留在明岐，不仅自己讨不了好，或许还会牵连到刘颖。傅修仪耳目众多，也许哪一日就会查到他的底细，倒不如将刘颖和他一同带回大梁，釜底抽薪，便是傅修仪真的发现了什么也无可奈何。一方面是为了刘颖考虑，另一方面却是因为裴郎自己心里想这么做。至于晓得瑞王的真身就是谢锦行，那也是几日前的事情了。他在瑞王府养伤，夜里出去院子的时候恰好看见瑞王背对着他，上前打招呼行礼时看到了瑞王的真面目。瑞王没有戴面具。裴郎知道，如瑞王这样的人想要瞒住什么，必然不会这般掉以轻心。很显然，他是故意不小心让裴郎看见他的脸，或许也是在用自己的身份昭示着什么。现在，裴郎明白瑞王为什么要那么做了。裴郎一直劝说沈庙好好的思考和瑞王的亲事，对于一个大梁的亲王，沈庙对对方的了解毕竟还是太浅薄了。可是瑞王成了谢锦行，很多事情就更是不一样了。谢锦行和沈庙是认识的，似乎还有一些交情。沈庙既然早就知道谢锦行的身份是大梁的亲王，二人的关系势必不一般。他抬眼看向祭台上那一双穿着嫁衣吉服的婢人，男才女貌，端的是般配无比，心中莫名涌出了一阵酸涩的感觉。沈庙那样的人，虽然总是谋算人心，利用自己身边可以利用的一切，可是却是个极为固执的人，认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。比如他讨厌傅修仪，就可以用尽手段，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和傅修仪划清干系。其实若不是他自己愿意，没有人能逼得了他。他的目光又落在瑞王身上，弄出这么大阵仗，逼得明岐皇室都节节败退，这天下江山，说大梁会永远偏安一隅，谁信呢？沈庙是要翱翔九天的金凤，他谢锦行就是能呼风唤雨的真龙。姬雨舒看了他一眼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同情地开口道： 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裴先生也不要太过难过了，等我们回到大梁，以裴先生的风姿，定会有许多姑娘倾慕于你，届时我让芍药姑娘介绍她的姐妹给你啊。 季雨舒虽然还记着因为裴郎而让自己关在塔牢里一段日子，不过今日见裴郎这般伤怀，到底还是没有落井下石。裴郎有心思被人窥见的赧然，却执拗地看着那一对婢人不肯移开眼睛，季雨舒就在心里低低叹息一声。高阳今日也要跟着一道回大梁的，不过他名义上是明岐的太医，有些身份和要收拾的东西。如果文惠帝知道高阳将太医院的名贵药材一扫而光带回大梁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精彩表情。等这一切做完，复杂繁琐的礼节被一丝不苟地完成后，竟然已经到了下午时分，也就该到了出城时刻。沈庙嫁给瑞王，这叫做远嫁，从明岐定京城的城门出去，从此山高水长，就是大梁的人了。 沈家众人自然都是要跟随着前去的，罗坦却没有去，说是沈庙不肯带他一同去大梁，心中生了闷气，今日白日里跟着一道游了定京，出城那种离别的场面却是怎么也不肯再见到了，众人拿他无可奈何，便也只能作罢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